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祥子把曹先生给摔了，心里别提多难过，他想辞工。曹先生的手这时候已经裹好了，祥子，你先洗洗，先不用说辞工。不是你的错啊，放石头就应当放个红灯。算了吧，洗洗上点药啊。高妈又想起话来了，是啊先生，祥子啊他这是抹不开，本来嘛把先生摔得这个样，可是先生既说不是你的错呢，你也就别再别扭了。瞧他这样身大力不亏的，还跟小孩一样呢，倒是真着急，太太说一句叫他放心吧。高妈的话很像留声机的唱片，是转着圈说的，把大家都说在里头，而又没有起承转合的痕迹。曹太太只说了一句，哎，快洗洗吧，我怕。祥子的心里很乱，末了听到太太说怕血，好像找到了一件可以安慰他的事情，把脸盆端出来在书房门口洗了几把，高妈拿着药瓶在门里头等着他。哎，胳膊跟腿上呢？高妈给他脸上擦了一气，祥子摇了摇头，不要紧。曹氏夫妇去休息，高妈拿着药瓶跟出祥子来，到了他屋里，他把药瓶放下，站在屋门口，待会儿你自己磨磨吧。我说啊，为这点事儿啊，不必那么痴心。当初有我老头子活着的日子，我也是常辞工。一来我在外头受累，他不要强叫我生气；二来是年轻气粗，一句话不投缘散。卖力气挣钱不是奴才，你有你的臭钱，我泥人也有个土性儿，老太太有个伺候不着。现在我可好多了，老头子一死，我没什么挂念的了，脾气呢也就好了点。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小三年子了，可不是九月九上的工，零钱太少，可是他们对人呢还不错。咱们卖的是力气，为的是钱，净说好的当不了一回事。可是话又得这么说，把事情看长远了也有好处。三天两头的散工，一年到歇上六个月也不上算。莫若遇上个和气的主，架不住干日子多了，零钱就是少点，可是靠肠混下去也能剩俩钱。今儿个的事，先生既然没有说什么，算了就算了啊，何必呢？也不是我攀个大，你呀还是个小兄弟呢，容易挂火，一点也不必。火气壮当不了吃饭，像你这么老实巴交的，安安顿顿的在这儿混些日子，总比满天打油飞去强啊。我一点也不是向着他们说话，我是为你，在一块儿咱们都挺好的。他喘了口气，得，明儿见啊，甭犯牛劲儿，我是直心眼儿，有一句说一句。祥子的右胳膊肘很疼，半夜也没睡着，颠算了七开八得，他觉得高妈的话有理，什么也是假的，只有钱是真的，省钱买车。 挂火当不了饭吃，想到这儿来了一点平安的睡意。曹先生把车收拾好，并没扣祥子的工钱。曹太太给他两丸三黄宝蜡，他也没吃。他没有再提辞工的事。虽然好几天总觉得不大好意思，可是高妈的话得到最后的胜利。过了些日子，生活又合了辙，他把这件事情慢慢的就给忘了，一切的希望又重新发了芽。他坐在屋子里的时候，他的眼发着亮光，去盘算着怎么样的省钱，怎么样买车，嘴里还不住的嘟囔，像有点心病似的。他的算法很不高明，可是心中和嘴上常常念着六六三十六，这个并不是跟他的钱数有什么关系，不过是这么念的着，心里头好像是充实一点，真像有一本账似的。他对于高妈有相当的佩服，觉得这个女人比一般的男人还有心路与能力。他的话是抄着根儿来的，他不敢赶上他去闲谈，可是在院子里或者是在门口上遇上他，他要是有功夫的话，祥子就很愿意听他说，他每说一套总够祥子思索半天的。所以每逢遇上他，祥子会傻乎乎的一笑，使他明白他是佩服他的话，他也就觉到点意思，即使没有功夫也得扯上几句。不过对于钱的处置方法，他可不敢冒咕咚的就随着他的主意走。高妈的主意他以为实在不算坏，可是多少有点冒险。他很愿意听他说，好多学些招数，心里显得宽敞。在实行上呢，他还是那个老主意，不轻易撒手钱。不错，高妈的确有办法。自从她守了寡，她把月间所能剩下的一点钱放出去，一块也是一笔，两块也是一笔，放给做仆人的，当二三等巡警的，做小买卖的，利钱至少是三分。这些个人时常为了一块钱急的是红着眼转目，就是有人借给他们一块，而当两块算，他们也得伸手接着。除了这样，钱就不会叫他们看见。他们所看见的钱上有毒，接过来的便会抽干他们的血，但是他们还是得接着。凡是能使他们缓一口气儿的，他们就有胆子接过来。生命就是且缓一口气儿再讲，明天再说明天的。高妈在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就曾经受着这个毒，她的丈夫喝醉了来找她，非有一块钱不能打发，没有她就在宅门的外头闹，她没有办法，不管多大的利息也得马上借到这块钱。有这种经验，她学来了这种方法，并不是想报复，而是拿它当作合理的，几乎是救急的慈善事。有急等用钱的，有愿意借出去的，周瑜打黄盖，愿打愿挨。在宗旨上，他既以为这没有什么下不去的地方，那么在方法上他就得厉害一点，不能拿钱打水漂，干什么说什么，这就需要眼光、手段、小心泼辣，好不至于放了鹰。他比银行经理并不少费心血，因为他需要更多的小心谨慎。 资本有大小，主义是一样的，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，像一个极细极大的筛子，一点一点的从上面往下筛钱，越往下钱越少，同时也往下筛主义，可是上下一边多，因为主义不像钱那么怕筛眼小，它是无形体，随便有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。大家都说高妈厉害，他自己也这么承认，他的厉害是由困苦中折磨中锻炼出来的。一想起过去的苦处，连自己的丈夫都那么无情无理，她就咬上了牙。她可以很和气，也可以很毒辣，她知道非如此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。她也劝祥子把钱放出去，完全出于善意，假若她愿意的话，她可以帮她的忙。她说，告诉你祥子，撂在兜里呀，一个子儿永远是一个子儿，放出去呢，钱就会下钱。没错，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？看准了再放手钱，不能放秃尾巴鹰。当巡警的，到时候不给力，或者是不归本，找他的巡官去，一句话，他的差事就得撂下。敢打听明白他们放响的日子，赌窝掏不还钱，新鲜。将一比十啊，放给谁咱们就得有个老底儿。哈，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？你听我的，保准没错。祥子用不着说什么，他的神气已足表示他很佩服高妈的话。既至独自一盘算，他觉得钱在自己的手里比什么也稳当。不错，这么着是死的，钱不会下钱，可是丢不了也是真的。把这两三个月剩下的几块钱都是现洋啊，祥子轻轻地拿出来，一块一块地翻弄，怕出响。现洋是那么白亮厚实起眼，他更觉得万不可撒手，除非是拿去买车，个人有个人的办法，他不便全随着高马。原先在一家姓方的家里，主人全家大小连仆人都在邮局有个储金折子，方太太也劝过祥子，一块钱就可以立折子，你怎么不立一个呢？苏言说得好啊，长江有日思无日，莫道无时盼有时。年轻轻的，不趁着年轻力壮剩下几个，一年360天不能天天是晴天大日头，这又不费事，又牢靠，又有力气，乃时憋住还可以提出点用，还要怎么方便呢？啊，去，去要个单子，你不会写，我给你填上，一片好心啊。祥子知道他是好心，而且知道厨子王六跟奶妈秦妈都有折子，他真想试一试。可是有一天，方大小姐叫他去给放进10块钱，他细心地看了看那个小折子，上面有字，有小红印，统共也就有一小沓手指那么沉重吧。把钱交进去，人家又在折子上画了几个字儿，打上了个小印，他觉得这不是骗局也得是骗局。好，白花花的现洋放进去，凭人家三话五话的就算完事？祥子不上这个当，他怀疑呀， 方家是跟邮局这个买卖有关系，所以才这么热心给他拉生意。即使事实不是这样，现钱在手里到底比在小折子上强得多。折子上的钱只是那么几个字儿。对于银行银号，他只知道啊，那是出座的地方。假若巡警不阻止在那儿撂车的话，准能拉上买卖。至于里头是干什么的，他猜不透。不错，这里头必是有很多的钱，但是为什么单到这儿来鼓的钱，他不明白。他自己反正不容易与他们发生关系，那么也就不便操心去想了。城里有许多许多的事情他不明白，听朋友们在茶馆里议论更使他发糊涂，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说法，而且都说得不到家。他不愿意再去听，也不愿意去多想。他知道假若去打抢的话，顶好是抢银行。既然不想去做土匪，那么自己拿着自己的钱好了，不用管别的。他以为这是最老道的办法。高马知道他是红着心的想买车，又给他出了主意。哎，祥子，我知道你不肯放账，为着好早早的买上自个儿的车，也是个主意。我要是男的呀，要是也拉车，我就得拉自己的车，自拉自唱，万事不求人嘛。能这么着，给我个支线我也不坏。拉车是苦事，可是我要是男的，有把子力气，我愣拉车也不许当巡警。冬夏长经，老在街上站着，一个月才挣那么俩钱，没个外钱，没个自由，一留胡子还就是吹，简直没一点起色。哎，我是说呀，对了，你要是想快快的买上车的话，我给你个好主意，起上一个会，十来个人，至多二十个人，一个月每人两块钱，你使头一个会，这不是马上就有四十来的块，你横是多少也有个积蓄，凑吧凑吧就弄辆车拉呀。车到了手，你干上一只黑签会，又不出力，又是体面事儿，准得对你的心路。哎，你真是要请会的话，我来一只，绝不含糊，怎么样？这可真让祥子的心跳得快了点。真要凑上三四十块，再加上刘四爷手里那三十多，跟自己现在有的那几块，岂不就是八十来的？虽然不够买十成新的车，八成新的总可以办到了。况且这么一来，他就可以去向刘四爷把钱要回，省得老这么搁着不像回事儿。哎，八成新就八成新吧，好歹的拉着，等有了富裕再换。可是上哪儿找这么二十位人去呢？即使能凑上，这是个面子事儿，自己等钱用嘛就请会，赶明人家也约自己来呢。岂会在这个穷年月常有花了了的时候，好汉不求人，干脆自己有命买的上车买，不求人。看祥子没动静，高马真想俏皮他一顿，可是一想呢，他的直诚劲儿又不大好意思了。你真行，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也好。祥子没说什么，等高妈走了，他对自己点了点头，似乎是承认自己的一把死拿值得佩服，心中怪高兴的。已经是初冬天气，晚上胡同里叫卖糖炒栗子、落花生之外， 加上了点低悲的叫卖夜壶的吆喝声。夜壶挑子声带着瓦的闷葫芦罐，祥子买了个大号的。头一号买卖卖夜壶的找不开钱，祥子心中一活便，看那个顶小的小绿夜壶非常有趣儿，绿汪汪的也撅着个小嘴儿，行了，不用找钱了，我来这么一个。放下闷葫芦罐，他把小绿夜壶送到里边去。少爷没睡呢，送你个好玩意儿。大家正看着曹家的小男孩小文洗澡呢，一见这个玩意儿都憋不住的笑了。曹氏夫妇没说什么，大概觉得这个玩意儿虽然蠢一些，可是祥子的善意是应当领受的，所以都向他笑着表示谢意。高妈的嘴可不会闲着，哎呀，你看你看，真是的，祥子这么大个子了，会出这么高明的主意，多么不顺眼呢、啊、小文很喜欢这个玩意儿，立时用手捧澡盆里的水往小壶里头灌。哎，这个小茶壶嘴大啊，大家笑的是更加劲儿。祥子很高兴，这是他向来没有经验过的事情，大家的笑脸全朝着他自己，仿佛他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似的。他走出去微笑着，又把那几块现洋搬运出来，轻轻的一块一块的往闷葫芦罐里放。他心里说，哎，这比什么都牢靠，多增够了数，多增往墙上一摔，啪嚓，现洋比瓦片还得多。他决定不再求任何人，就是刘四爷那么可靠，究竟有时候显得别扭。钱是丢不了，在刘四爷的手里，不过总有点不放心。钱这个东西啊，像戒指，总是在自己手上好。这个决定使他痛快，觉得好像自己的腰带又杀紧了一扣，使胸口能够挺得更直更硬。天是越来越冷了，祥子似乎没有觉到，心了有了一定的主意，眼前便增多了光明，在光明中不会觉得寒冷。地上初见冰凌，便道上的土都凝固起来，处处显出干燥结实。黑土的颜色已经微微的发些黄，像是把潮气儿散尽。特别是在一大清早，被大车压起的土棱上镶着几条双边，小风尖溜溜的把早霞吹散，露出极高极蓝极爽快的天。祥子愿意早早的拉车跑一趟，凉风搜进他的袖口，使他全身像洗冷水澡似的，一哆嗦一痛快。有的时候起了狂风，把他打得出不来气，可是他低着头咬着牙向前钻，像一条浮着溺水的大鱼，风越大它的抵抗也越大，似乎是和狂风决一死战。猛的一股风顶得它透不过气，闭住口半天打出一个嗝，仿佛是在水里扎了一个猛子。打出这个嗝，它继续地往前奔走，往前冲进，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住这个巨人。他全身的筋肉没有一处松懈，像被蚂蚁围攻的绿虫子，全身摇动着抵御。这一身汗啊， 等到放下车，直一直腰，吐出一口长气，抹去嘴角上的黄沙，他觉得他是无敌的。看着那裹着灰沙的风从他的面前扫过去，他点点头。风吹弯了路旁边的树木，撕碎了佃户的布幌子，接近了墙上的报纸，折昏了太阳，唱着叫着吼着回荡着，忽然直驰，像惊狂了的大精灵，扯天扯地的疾走，忽然慌乱，四面八方的乱卷，像不知怎么好而决定乱撞的恶魔，忽然横扫，趁其不备地袭击着地上的一切，扭折了树枝，吹掀了屋瓦，撞断了电线。可是祥子在那里看着，他刚从风里出来，风并没有能把他怎么样了。胜利是祥子的。即使遇上顺风，他只需拿稳了车把，自己不用跑，风会替他推转了车轮，像个很好的朋友。自然，他既不瞎，必定也看见了那些老弱的车夫，他们穿着一阵小风就打透的，一阵大风就吹碎了的破衣裳，脚上不知道绑了些什么，在车口上他们哆嗦着，眼睛像贼似的溜着，不论从什么地方钻出个人来，他们都争着问车。拉上个买卖，他们暖和起来，汗湿透了那点儿薄而破的衣裳，停住他们的汗在背上结成了冰。遇上风，他们一步也不能抬，而生生的要曳着车走。风从上面砸下来，他们要把头低到胸口里，风从下边来，他们的脚就找不着了地，风从前边来，手一扬就要放风筝，风从后边来，他们没法灌束住车跟自己，但是他们想尽了方法，用尽了力气，死也活也的把车拉到了地方，为几个铜子儿得破出一条命。一趟车拉下来，灰土跟汗和成了泥，糊在脸上，就露着眼睛跟嘴三个冻红了的圈儿。天是那么短，那么冷，街上没有多少人，这样苦奔一天，未必就能挣一顿饱饭。可是，年老的家里有老婆孩子，年小的有父母弟妹，冬天他们整个的在地狱里比鬼，哎，也就多一口气儿，而没有鬼那样清闲自在。鬼没有他们这么多的吃累，像条狗似的死在街头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平安自在。冻死的鬼据说脸上有些笑容，祥子怎么能没看见这些呢？可是他没有功夫为他们忧虑思索，他们的罪孽也就是他的。不过他正在年轻力壮，受得起辛苦，不怕冷，不怕风，夜间有个干净的住处，白天有件整齐的衣裳，所以他觉得自己与他们并不能相提并论。他现在虽是与他们一同受苦，可是受苦的程度到底不完全一样。现在他少受着罪，将来他还可以从这里逃出去。 他想自己要是到了老年，绝不至于还拉着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街上慢慢的有些年下的气象，在清明无风的时候，天气虽然是干冷，可是路旁边增多了颜色，年画啊，沙灯啊，红素蜡烛啊，卷制的头花，大小蜜供都陈列出来，使人心中显得快活，可又有点不安。因为无论谁对年节都想着快乐几天，可是大小也都有些困难。祥子的眼增加了亮光，看见路旁边的年货，他想到曹家必定该送礼了，送一份总有他几毛九钱，结赏固定的是两块钱，不多，可是来了贺年的，他去送一送，每一趟也得弄个两毛三毛的，凑到一块就是个整数，不怕少，只要零碎的进手，他的闷葫芦罐是不会冤人的。晚间没事的时候，他丁坑看着这个只会吃钱而不愿意吐出来的朋友，小声的念叨着，多多的吃，多多的吃，伙计，多子你吃够了我也就行了。年节越来越近了，一晃已经是腊八，欢喜或忧惧强迫着人去计划布置，还是24小时一天，可是这些天与往常不同，他们不许任何人随便的度过，必定要做些什么，而且都得朝着年节去做，好像时间忽然有了知觉，有了感情，使人们随着他思索，随着他忙碌。祥子是站在高兴那一面的，街上的热闹，叫卖的声音，结赏与零钱的希冀，新年的休息，好饭时的想象，都使他像个小孩似的喜欢盼望。他想好了，破出块八毛的得给刘四爷买点礼物送去，礼轻人物重，他必须拿着点东西去，一来呢是道歉他这些日子没能去看老头，因为宅里很忙，二来呢可以就手要出那30多块钱来，破费1块来钱而能要回那一笔款是上算的事。他这么想好了，他轻轻地摇着那个闷葫芦罐，想象着再加进30多块去，应当想得多么沉重好听啊。是的，只要一拿回那笔钱来，他就没有不放心的事了。一天晚上，他正要再摇一摇那个聚宝盆，高妈喊了他一声，祥子，门口有位小姐找你，我正从街上回来，他跟我直打听你。等祥子出来，高妈小声的着不了一句，他像个大黑塔，怪怕人的。祥子一听 忽然的脸红得像包着一团火。哎，他知道事情要坏。祥子几乎没有力量迈出大门槛去，昏头打脑的，脚还在门槛里头，借着街上的灯光，他已经看见了刘姑娘。她的脸上大概又擦了粉，被灯光照得显出点灰绿色，就像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。祥子不敢正眼看他。虎妞脸上的神情很复杂，眼睛里带着点儿渴望看到他的光，嘴可是张着点儿，露出点冷笑，鼻子纵起些纹路，折叠着些不屑与急切，眉愣愣着，在一脸的怪粉上显出妖媚而霸道。看见祥子出来，他的嘴唇撇了几撇，脸上的各种神情一时找不到个适当的归属。他咽了口唾沫，把复杂的神气与情感似乎镇压下去，拿出点由刘四爷得来的外城劲儿，半恼半笑，假装不甚在乎的样子，打了句哈哈。你可倒好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。他的嗓门挺高，跟平常在车厂子里与车夫吵嘴的时候一个样，说出这两句话来，他脸上的笑意一点也没有了，他咬上了嘴唇。 别嚷。 祥子似乎把全身的力量都放在嘴唇上，声音很小，可是极有力。 哟，我才不怕呢。 他恶意地笑了。 嘿，怨不得你躲着我呢。感情这儿有个小妖精似的小老妈啊。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玩意儿。别看傻大黑粗的，不傻装冲傻。 他的声音又高了起来。 哎呦你。别嚷。 祥子唯恐高妈在门里头听着话， 别嚷，这边来。 他一边说一边往马路上走。 上哪边我也不怕呀，我就是这么大的嗓门。 虎妞嘴里反抗着，他可是跟了过来，过了马路，到了东便道上，贴着公园的红墙，祥子蹲下了。你干嘛来了？ 我，哼，事儿可多了。 他左手插在腰间，肚子努出点来，低头看了看祥子一眼，想了一会儿，仿佛是发了些善心，可怜他。祥子，我找你有事，要紧的事。这一声低柔的祥子把他的怒气打散了好些。祥子抬起头来看着他，还是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，可是那声祥子在他的心里还微微的响着，带着温柔亲切，似乎在哪儿曾经听见过，唤起些无可否认的欲断难断的情分。他还是低声的，但是温和了些。 什么事儿？ 虎妞往前凑了凑。 祥子，我有了。 啊，有了什么？祥子一时蒙住了。 这个， 他指了指肚子，你打主意吧。 愣头可脑的祥子啊了一声，忽然他全明白了，一万样他没有想到过的事情都奔上了心里来，来得这么多，这么急，这么乱，心里头反猛地成了块空白，像电影片忽然断了那样。街上非常的清静， 天上有些灰云遮住了月亮，地上时时有些小风吹动的残枝枯叶，远处有几声尖锐的猫叫。祥子的心里由乱而空白，连这些声音也没有听见，手托着腮下呆呆地看着地，想不出什么，也不愿意想什么，只觉得自己是越来越小，可又不能完全缩进地里去，整个的生命似乎都立在这点难受上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他这才觉出冷来，连嘴唇都微微的颤着。 哎，别紧着蹲着啊，说话呀，你起来。 他似乎也觉出冷来，愿意活动几步。祥子僵不吃的站了起来，随着他往北走，还是找不到话说，浑身都有些麻木，像刚被冻醒了似的。虎妞撩了祥子一眼， 你没主意啊， 眼睛里带出点怜爱的神情。祥子没话可说。虎妞说， 赶到27老头子的生日，你得来一趟。 忙，年底下。 祥子在极乱的心中还没有忘记自己的事。 哼，我知道你小子吃硬不吃软，跟你说好的算白饶。 他的嗓门又高起来，街上的冷静使他的声音显得是特别的清亮，使祥子特别的难堪。 你当我怕谁是怎么着？你打算怎么样？你要是不愿意听我的，我正没工夫跟你废兔那玩，说翻了的话，我会堵着你的宅门骂3天3夜，你上哪儿去我也找得着，我还是不论秧子。 哎呦，你别嚷行不行啊？祥子躲开他一步。 怕嚷啊，当初别贪便宜呀，你试了味儿了，叫我一个人背黑锅，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。 哎呦，你慢慢说，我听。祥子本来觉得很冷，被这一顿骂骂得忽然发了热， 热气要顶开冻僵巴的皮肤，浑身有些发痒痒，头皮上特别的刺挠的慌。这不结了，甭找不自在。 他撇开嘴，露出两个虎牙来。 哎，不屈心，我真疼你呀、啊。可你也别不知好歹，跟我犯牛脖子，没你的好，告诉你。 不，你不用。祥子本来想说，不用打一巴掌揉三揉，可是没有想齐全。对北平的俏皮话他知道不少，只是说不利落，别人说他懂，他自己说不上来 啊。不什么。 行了，说你的。虎姑娘站起来，哎，我给你个好主意。你看，你要是托个媒人去说，老头子一定不答应。他是拴车的，你是拉车的，他不肯往下走亲戚。我不论，我喜欢你，喜欢就得了吗？管他娘的别的干什么？谁给我说媒也不行，一去提亲，老头子就当是算计着他那几十辆车呢，比你高一等的人物都不行。这个事儿啊，非我自己办不可，我就挑上了你。咱们是先斩后奏，反正我已经有了，咱们俩是谁也跑不了了。可是咱们就这么直入公堂的去说还是不行啊，老头子越老越糊涂，咱们俩人要是一露风声，嘿，他会娶个小媳妇儿，会把我撵出来。老头子胖着呢，你别看他快70岁了，真要是娶个小媳妇儿，哎，多了不敢说，我敢保还能弄出俩仨个孩子来，你爱信不信。 祥子看站岗的巡警已经往这边走了两趟，觉得不是劲儿，哎，咱们走着说。 就在这儿说，谁管得了啊？ 他顺着祥子的眼光也看见了那个巡警，这你又没拉着车，怕他干嘛呀？他还能无缘无故的咬谁？那才透着邪性呢。咱们说咱们的。 哎，你看，我这么想，赶27老头子生日那天，你去给他磕三个头，等一转过年来，你再去拜个年，讨他个喜欢。我看他一喜欢，就弄点酒什么的，让他喝个痛快。看他喝到七八成了，就趁热打铁，你干脆认他做干爹。日后我再慢慢的叫他知道我身子不方便了，他呢必审问我，我给他来个徐庶进曹营是一语不发。等他真急了的时候，我才说出个人来，就说是新进死了的那个乔二，啊，不是，咱们东面杠房的二掌柜的，他无亲无故的已经埋在了东直门外异地里。老头子有哪儿追根去啊？老头子没了主意，咱们再慢慢的吹风，顶好把我给了你。本来是干儿子在做女婿，反正差不很多呀，顺水推舟，省得大家出丑。哎，你说我想的好不好？ 祥子没言语，觉着把话说到了一个段落，虎妞开始往北走，低着头，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篇画，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。这时候风把灰云吹裂开一块，露出了月光，两个人已经到了街的北头。玉河的水久已冻好，静静的，灰亮的，坦平的，坚固的，拖着那进城的城墙。进城里头一点声响也没有，那玲珑的角楼，金碧的牌坊，丹朱的城门，景山上的亭阁，都静悄悄的，好似听着一些很难再听到的声音。小风吹过去，像是一种悲叹，轻轻的在楼台殿阁之间穿过，像要道出一点历史的消息。虎妞往西走，祥子跟到了金鳌玉洞，桥上几乎没有了行人，微明的月光冷寂地照着桥左右的两副大冰场，远处亭阁暗淡地带着些黑影，静静地死冻在湖上，只有顶上的黄瓦闪着点微光。树木微动，月光更显得微茫，白塔却高耸到云间，傻白傻白的，把一切都带得冷寂萧索。整个的三海在人工的雕琢中显出北地的荒寒。到了桥头上，两面冰上的冷气让祥子哆嗦了一下，他不愿意再走。平日他拉着车过桥，把精神全放在脚底下，唯恐出了错，一点也顾不得向左右看。现在他可以自由地看一眼了，可是他心里觉得这个景色有些可怕。那些灰冷的冰，微动的树影，惨白的白塔，都寂寞的似乎要忽然的狂喊一声或狂走起来，就是脚底下这座大石桥也显得异常的空寂，特别的白净，连灯光都有点凄凉。他不愿意再走，不愿意再看，更不愿意再陪着他。他真想一下子跳下去，头朝下 砸破了冰，沉下去，像个死鱼似的，冻在冰里。他忽然转身往回走。 明儿个见了。 祥子，就那么办了啊，27见。 说完，他撩了白塔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向西走去。祥子连头也没回呀，像有鬼跟着似的，滋溜便到了团城，走得太慌，差点碰到了城墙上，一手扶住了墙，他不由得要哭出来。愣了会儿，桥上叫祥子，祥子，这儿来，祥子。是虎妞的声音。他急慢地向桥上挪了两步，虎妞正往下走，嘴张着点，我说祥子，你这儿来，给你。他还没动几步，虎妞已经到了身前。 给你，你存的30多块钱，有几毛钱的零儿，我给你补足了1块，给你。不为别的，就为表表我的心，我惦念着你，疼你，护着你。哎，别的都甭说，你别忘恩负义就得了。给你，好好拿着，丢了可别赖我。 祥子把钱接过来，愣了会儿，找不到话说。 得，咱们27见，不见不散啊。 他笑了笑。便宜是你的，你自个儿细细的算算得了。他转身往回走。 祥子攥着那沓票子，呆呆地看着他，一直到乔贝把他的头遮下去，灰云又把月儿遮住，灯更亮了，桥上分外的白，空冷。 他转身放开步往回走，疯了似的走到了街门，心里还存着那个惨白冷落的乔影儿，仿佛只隔了一眨眼的功夫似的。到了屋子里，他先数了数那几张票子，数了2-3遍，手心的汗把票子攥得发黏，总数不利了。数完了，放在了闷葫芦罐里，坐在床沿上呆呆地看着这个瓦器。他打算什么也不去想，有钱便有办法，他很相信这个闷葫芦罐会替他解决一切，不必再想什么。玉河、景山、白塔、大桥、虎妞、肚子都是梦，梦醒了，瓦罐里却多了30几块钱，真的。看够了，他把瓦罐藏好，打算睡大觉，天大的困难也能睡过去，明天再说。躺下，他闭不上眼，那些个事儿啊，就像一窝蜂似的，你出来我进去，每个肚子尖上都有个刺儿。不愿意去想，也实在是因为没法想。虎妞已经把道都堵住，他无法逃脱。最好是跺脚一走。祥子不能走，就是让他去看守北海的白塔去，他也乐意，就是不能下乡。上别的都市，他想不出比北平再好的地方。他不能走，他愿意死在这儿。既然不想走，别的就不用再费精神去思索了。虎妞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，不依着他的道走，他真会老跟着他闹哄。只要他在北平，他就会找着他，跟他。把他着急了啊，他还会抬出刘四爷来。刘四爷要是买出1-2个人，不用往多了说呀，在哪个僻静的地方也能要祥子的命。他把虎妞的话从头到尾想了一遍，他觉得像掉在个陷阱里，手脚而且全被夹子夹住， 绝没法跑。他不能一个个的去批评他的主意，所以就找不出他的缝子来。他只感到他撒的是绝乎网，连个寸大的小鱼儿也逃不出去。既不能一一的细想，他便把这一切看作整个的像千斤闸那样的压迫全压在他的头上来。在这个无可抵御的压迫下，他觉出一个车夫的终身的气运是包括在两个字里，倒霉。一个车夫，既然是一个车夫，便什么也不要做，连娘们也不要去沾一沾，一沾就会出天大的错。他不用细想什么了，假若打算认命，好吧，去磕头认干爹，而后呢，等着娶那个臭妖怪，不认命就得破出命去。想到这儿，他把虎妞和虎妞的话都放在一边去。不，这不是他的厉害，而是杨车夫的命当如此。就如同一条狗必定挨打受气，连小孩也会无缘无故的打他两棍子。这样的一条命要他干嘛呢？豁上就豁上吧。他不睡了，一脚踢开了被子，他坐了起来。他决定去打点酒，喝个大醉。什么叫事情？哪叫规矩？妈的，喝醉了睡，27、28也不去磕头，看谁怎么样得了祥子。披上大棉袄，端起那个当茶碗用的小饭碗，他跑出去了。风更大了些，天上的灰云已经散开，月亮很小，散着寒光。祥子刚从热被窝里出来，不住的吸溜气儿。街上简直已经没有行人，路旁边还只有一两辆洋车。车夫的手捂在耳朵上，在车旁边跺着脚取暖。祥子一口气儿到南边的小铺，铺子里为着保存暖气已经上了门，有个小窗洞取钱递货。祥子要了四两白干，三个大子的落火生，回到屋子里急忙地钻进了被窝，上下牙磕打了一阵，不愿意再坐起来。酒在桌上发着辛辣的味儿，他不很爱闻，就是连那些花生似乎也没心诚去动。这一阵寒气仿佛是一盆冷水把他浇醒了，他的手懒得伸出来，他的心也不再那么热。躺了半天，他的眼在被子边上又看了看桌上的酒碗。不，他不能为那点缠绕而毁坏了自己，不能从此破了酒戒。事情的确是不好办，但是总有个缝子使他钻过去，即使完全无可逃脱，他也不应当先自己往泥塘里滚呢。他得睁着眼清清楚楚地看着到底怎么样被人把他推下去。灭了灯，把头完全盖在被子里，他想就这么睡去还是睡不着，掀开被看看，窗户纸被院子里的月光映得发青，像天要亮的样子。他猛地坐起来，摸住酒碗喝了一大口。 听众朋友，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